再说说下面这首歌啊，依然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今天听了很多歌曲呢，我觉得主题叫做一个怀念吧。因为生活中总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怀念的东西，包括一些爱情、友情、亲情，甚至一些其他的感情。那很多时候这些感情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印记，在歌声当中去寻找这一种感觉吧。下面这首歌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一首 Would you count that love? You've been climbing, baby. Is it what you thought you wanted? What you were needing? How's life in that rear view? That mirror you don't mention. Is it hard seeing who you were and what you're becoming? When you look back on love, do you think of us?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 was it all enough? When your way got lost, look up.Does it all add up? When you look back on us, what you call that love? What you call that love? What you call that love? How's life in that fast lane, that pavement you've been chasing? Is it all greener without me, or is something missing? How's life with that feeling, that loneliness you're hiding?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九八六。 My heart 这一首歌来自的是 Striking Matches， 这支乐队是一首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乐队，推荐给大家。他们的专辑是 Nothing But the Silence， 可以找一下看听一下。那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很有意思的乐队啊，这支乐队成立在2014年，是在南京的四人独立乐队。他们的风格混合了英式的摇滚，包括电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元素。虽然前卫，但也有些旋律有些复古和现代进行结合。总之是一支非常的混搭又非常奇怪的一支乐队。但他们歌曲呢有一些迷离的味道。这首歌来自的就是四喜乐队。哎，好像是一个非常喜气的唱歌名字哈，很接地气。但他们的歌曲呢唱的有一些不同的味道。这首来自四喜乐队的 Trouble， 感受一下。 do know that mama's always cooking for you to fit in you.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记得亲吻你头发，花瓣哒哒的记得亲吻你的家，阳光哒哒的记得亲吻你的脸，请我至今应该怎么做才能记得？如果你的心事中未来的更多，能不能够让为你而停留，为你上天入地，让最美的酒。看你漂亮，几乎宛若游龙，不骄不笑，轻轻松松就把那青睐弹珠两蚂蚁也往地奔走。哒哒哒哒哒，又爱上一个人，啦啦啦啦，进入到心。哒哒哒哒哒，又爱上一个人，到底应不应该说出的。 Ba ba boom boom boom, da da da boom boom boom, la la la do do do do do. 如果你的心事多么未来的高度，能不能够让为你而停留，为你上天入地，当最美的酒。看你表情丰满，如玉龙不折不休，轻轻松松就把那青春当初恋蚂蚁，也忘记奔走。 哒哒哒。哒哒，又爱上一个人，啦啦啦啦，进入到心。哒哒哒哒哒，又爱上一个人，到底应不应该说出口？哒哒哒哒哒，又爱上一个人，啦啦啦啦，进入到心。哒哒。记得亲吻的沙滩，白云哒哒的记得亲吻的蓝天，我哒哒的记得亲吻的牛顿，请我至今应该怎么做才能记得亲吻你？ 听起来就非常开心，但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心的歌曲的话，推荐这位歌手就叫做彭博，他的歌都会给你带来这种感受。刚刚这首歌就是来自彭博的《偷偷》，感觉好像在晒着这样温暖的阳光跳着舞的这样的样子。现在透过窗我看到外面真的是天空非常的蓝，而且还能看到白云，所以能见度也是非常的高。在这样的天气下有一个好的心情就是最棒的一天了。 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下面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之前说过今天的主题叫做怀念，那不如怀念怀念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曾经相遇或者擦身而过的人吧。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听到他歌声是非常温暖的歌。那这一首歌是发行在2016年8月25号的一首歌，当时收录在他的专辑《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而这首歌呢就是同名的主打歌了，《爱你就像爱生命》，房东的猫。 黄金时代，细看过承诺的大多数，天真带着无能的愤怒，心事透一堵心的

I never thought I'd find someone who loved me in the ways that I have read in storybooks. In a time when nothing's guaranteed, I vow that I'll surround you. It was underneath the stars that I saw my dream come true. And all I ask is that you stay until the sun comes out. Remembering the love we shared beneath this crescent. 在这一首 Crescent Moon 来自 Mark Evans 这一首歌曲当中。可以说 Mark Evans 他是一个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这样一位歌手，他的父母都是歌手和爵士音乐家，而他在少年时期其实并没有被发掘出来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后来进入到摩根的州立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对音乐的热爱。这样的一位歌手，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说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怀念，所以刚刚这首歌也是对自己无法挽回的爱人的一个怀念。听歌者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T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听歌的心情。那希望在今天你有一个开心的心情。下一首是歌，这首歌呢让我有点心虚哈，虽然说是开心的心情，但下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ide， 那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些回忆，但我总说有回忆就是好的，因为它在你生命当中留下过轨迹。这首歌来自 Maroon 5， 它的名字叫做 Side， 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抒情歌曲。 Man, it's been a long day, stuck thinking about it, driving on the freeway, wondering if I really tried everything I could.Not knowing if I should try a little harder. Oh, but I'm scared today that there may not be another one like this. And I confess that I'm only holding on by a thin, thin thread. I'm kicking the curb 'cause you never heard the words that you needed so.So sad sad, so sad.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歌曲来自 Johnny Cash， 这一首 Heart of Gold， 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旋律是非常熟悉的。那你知道这一位歌手吗？他呢是美国的乡村音乐的创作歌手，多次获得了格莱美奖。那很多时候我们提到他都要用一种敬畏的语气。他也被公认为是美国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 ，Johnny Cash。那今天来听的歌曲，我们说的主题叫做怀念。Heart of Gold 也是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在感情当中，不一定你遇到的那个人能留下就是最好的，只要他曾经存在过，只要你青春曾经有过记忆，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这首歌下面来点一下题吧。我们都说在今天聊一下怀念这个主题嘛，怀念呢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其他的感情，也可能是爱情嘛。而这首歌就是王菲的一首歌，当时是黄伟文作词作曲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怀念》。 关起满是。 局，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翻来覆去，甜蜜的怀疑，故作神秘，延续着你的好奇，也许喜欢怀念你。 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虽然名字叫晴天，但歌词当中唱的意味却让人心情不太晴朗。在感情当中去追忆这样一段过往，是一种开心的事情还是一种难过的情绪呢？相信是很多听到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触了。来听下面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一首歌。古巨基这一首歌是当时林夕去作词，林建华作曲的一首歌曲，他在2003年发布的这一首，名字叫做《必杀技》。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防备，别发功，能勉强戒住心痛，但喉咙还在痛。你在怀旧。我也懂，还称赞我够上进，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要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既若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几时全都会发指，如这性白纳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成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讲起你已经等于再杀死我。 这首《必杀技》来自古巨基，在爱情当中哪有那么多的确定就能拿下的这样的技巧呢？好像确实难以形容。那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就像我今天的歌单一样，虽然是怀念，但也希望你满怀热情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来自谢春花这一首《我一定会爱上你》，明天再见。 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想 北京时间12点整。